好啦，翻嚟第三节啦，星期二得到。咁啊，记住网友你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因为咧喺我哋嘅 channel 听咧系会快啲嘅。咁啊，转播嗰度当然可以听啦，系咪？咁啊，唔介意你喺我哋听完一次啊，去嗰度再听一次啦。嗱，咁啊，我哋要讲翻咧，阔少少啦，讲下啲环球嘅时事啊，又话讲翻啲经济嘢啦吓，因为咧啱啱。有人就喺度用一个角色嘅，有一个叫做葛咸成嘅小丑呢个角色咧，就形容呢个菲律宾嘅新总统杜特尔特。咁咧就话佢咧其实咧做嘅嘢同嗰个小丑其实好相似，系嘛？用佢用一个暴力嘅方法去解决啲毒贩，其实都解决埋佢啲政敌啊。其实都系一个系好多人眼中嘅黐线佬啦吓。咁佢咧黐线佬其实都有盘嘅。而家又有另一個蝙蝠俠裏面嘅人物咧，企鵝出咗嚟。咁呢個企鵝咧就係美國嘅特朗普啦。咁啊，當然呢兩個造型其實都十分之相似。即係我覺得特朗普係如果今次選唔到總統咧，下一次蝙蝠俠佢可以客串企鵝呢個角色嘅。我覺得絕對啱嘅。 不過我好擔心啊，真係 擔心佢贏啊！ 唔係嗱，因為咧我好擔心咧，因為有老蕭嘅講法咧。嗱，老蕭咧，我而家就喺度諗緊，佢究竟會唔會好似呢個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樂咁樣噔噔噔噔咁咧？因為老蕭已經連登過三次噶啦。 係邊三次咧？講嚟聽下。 嗱，佢唔登嗰次咧，就係講中咗蔡英文贏三萬萬票啦。係 上盤 呢個上盤逐佢中啦。 係 跟住連登三鑊，第一鑊佢話楊岳橋補選會輸。 哦，這個我哋覺得係冇可能嘅，我都覺得贏鳩硬嘅楊岳橋。 第二就係英國。留喺歐盟 、這個咧就好多人都錯，尤其是英國博彩公司開盤 都錯， 都錯曬 嚇。呢個第二盞燈， 係 第三盞燈係咩咧？就係佢講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大勝。 係、佢話泛民保唔住三分二，我一早都話咗冇可能噶啦，我仲估直選泛民攞19席。 所以咧，佢已經連登咗三次啊！就貝多芬嘅歌，登登登，咁佢咪登咧？嗱，如果佢再登咧，大禍啦！因為特朗普當選嘅啦，佢再登就，佢而家懷疑咧，你贏緊噶。 嗱，咁啊，因為有個問題啦，就特首香港特首選舉要下年先知，所以咧，佢不如是但估多樣嘢咧，即係破咗啲數據先咧，唔好話連續四鑊，即係咧連中四院咧，希望係嘛？好似拇指，人哋叫乜騎師叫拇指戲法，係咪連中三元？ 足球都係嘅。 係啊。足球都系嘛， 啱啱苏慧贤就系赢咗四场啦。 系啊，咁好捻大镬噶，你冇第四镬喎，系咪先？ 佢登登登登好啦，唔好再登啊！佢再登好大镬。 系，咁啊，有时即系好难讲。而家咧，如果双方嘅民调咧，即系你见呢个企鹅特朗普咧，就同嗰个希拉里咧，其实好接近啊，甚至乎喺有部分嘅民调系大家一样41:41。 唔系，而家今日夜晚最新嘅民调系46:44。 佢好多噶嘛？唔系啊，你讲嗰个系。佢哋好多地方做噶，你紐約時報咧就出嚟今次出嚟撐呢個希拉里啦，係咪？咁啊批評特朗普係近代史上最差嘅候選人，呢個係事實，因為咧係未試過一個咁無聊嘅人可以做到 亂噏嘅， 真係夠噏。 其實唔出奇啊！ 即係老實講啊，其實我當時覺得佢嘅情況同洪秀柱有啲分別，即係有啲似佢對共和黨嘅傷害咧係絕對大過民主黨傷害共和黨。系佢今次咧，系第一，佢撕裂咗共和党先。首先，里面咧系非常之不和嘅。如果共和党走向衰落咧，一定系功臣，一定系特朗普。所以我当时话，会唔会系呢个叫做咩啊？奥巴马谂出嚟嘅桥，度出嚟嘅桥，即系捧一个呢个黐线佬出嚟选总统咧，系走嚟毁灭你呢个叫做共和党咧？因为点解？当时我觉得奥巴马咧，其实真系好叻嘅人。佢可以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係咪？有幾個政策，佢一個重返亞太區，收復曬佢以前嘅敵人，收復古巴，後院係解決咗古巴，跟住咧就去同伊朗建交，跟住咧仲要搞掂埋呢個緬甸，係嘛？令到咧佢以前嘅傳統敵人冇咗，越南都係死敵嚟噶，而家歡迎奧巴馬仲多過佢即係嗰個奧巴馬訪問越南，佢受到英雄式嘅歡迎，係咪？ 佢最犀利咧，就系对住大陆， 系 下下咧，佢就唔觉涉下多啲，就而家一逼咗埋长哥啦， 系啦。跟住咧，佢对付俄罗斯又系用一种好软性嘅方法，怼冧油价，呢个绝对系佢发功嘅。 但是呢我就觉得今次呢特朗普呢是跑出的原因呢是我当时有些估不到，就是呢你传统的金主不支持他，不过呢他是始终呢是因为而家喺嗰个叫做咩呢，即係我都分析点解而家呢种叫狂人又或者呢哗众取宠嘅人系会有票呢，因为全世界系受咗 QE 嘅害。呢、這个 QE 呢系令到呢贫富悬殊呢系拉到好阔嘅。即系呢一般普通人呢系会穷咗。穷人系更加惨，有钱佬就越嚟越有钱，因为呢随住佢嘅物业升值，随住佢嘅资产升值呢，佢系不断呢享受住呢个 QE 嘅好处，而出面呢人普通嘅市民系冇乜点加人工嘅。甚至乎即系你近睇返近呢几年呢，基层或者中低层即系就算接近中层嗰啲呢都系唔掂嘅，因为呢你嘅人工升幅呢追唔上楼价嘅。是每一个地方都行紧楼盘位，因为你的楼价升到咧，系好多人都追唔上嘅时候咧，你就俾个时代淘汰噶啦。 都唔需要讲楼价，你谂下而家食饭比几年前贵咗几多？ 因为楼价问题嘅，其实都系。 系啊， 其实咧，点解咧？因为嗱，科技先进咗，好多嘢生产大量咗噶，点解啲越嚟越贵啊？肉食。就算你米啊各方面呢，喂科技而家进步咗㗎，应该产量大咗㗎。 而家係。 但係呢啲嘢嗱。 你冇而家冇再讲话粮食荒啊各样嘢，只不过。 冇荒啊，啲嘢係贵咗咗嘛，成本贵咗，原因就係个租金咗嘛。租金你人工其实冇乜点加到，你近呢几年嘅人工有几多加啫，係最低工资加咗啲。但係呢主要个租金一路不断上升。同埋你住屋都贵咗嘛，变咗你嗰个成本咪贵咗囉，各方面嘅嘢係因为喺个租方面，全世界都系 㗎。所以你如果冇物业嘅话呢，你会发觉你自己系穷咗嘅。 你穷咗，同埋呢你系完全享受唔到经济嘅成果嘅。QE 呢系令到有物业嘅人更加富贵，但系呢冇物业嘅人更加难，生活更加难过嘅。所以全世界都出现一种极端嘅思潮，就是排外。因为呢自己嗰个人工追唔上嘅时候呢，你就搵人赖㗎喇。最好一定搵啲弱势赖㗎嘛。新移民囉。嗱，香港人，香港嗰个本土思潮同埋根本同美国嘅本土思潮系同一隻型号嘅。都系要排外。你啲拉丁美洲人，你啲死黑鬼，你啲伊斯兰教徒真系抢救晒我哋嗰啲工作。系咪，我哋而家要排外，要赶佢哋走。一模一样㗎。特朗普就 sell 紧呢隻啫嘛。 其实仲有一样嘢。其实很多人没留意，就是说现在那些社交媒体，即比如 Facebook、Twitter 呢， 是鼓励了这件事、 嗯、 因为你是专门会找那些东西去看的嘛， 找你啱看的东西看， 结果你 啱看你就看不到， 结果你看来看去就是那些东西就会将你那个 越看越多，你就觉得呢原来那些是主流来的、 啊、 因为呢你是本身4% 人渣，你睇亲嘅嘢都系4% 人渣嘅嘢。 咁你以为全部都系人渣？ 你觉得你嗰个族群壮大得好紧要噶？你会觉得你先系主流嚟？ 同埋你创造咗好多神话嘅，譬如话而家讲一样嘢啫，就话啲公屋原来系俾新移民住晒嘅。 系啊。 呢、這个真系绝对系神话嚟， 呢个笑鸠死人嘅。 我唔需要，我唔需要同你真系攞咩数字嚟去睇，我净系讲一样嘢啫。你而家大概一年有20000间公屋， 系 每间公屋我当你住，唔好住三个，当住两个半人咧， 系 你都五万啦， 系啊， 一年单程证几多人啫？ 系 150个系用唔晒噶嘛， 其实150个系3万几， 系用唔晒噶， 系用唔晒， 系4万到嘅啫嘛，你住晒都未得啦， 仲有唔系住晒，你公屋要7年先可以开始申请噶嘛，系咪？ 有机会即系配偶嗰啲，你话搭一个可以。但我即使俾你住晒，你都唔可以用得晒啦。 咁佢哋要讲，其实嗱，如果你话公屋咧系照顾啲即系新移民福利，照顾新移民，香港政党都专管照顾新移民噶， 好多 系咪？你青年新政两个都新移民嚟啦，系嘛？你梁天琦喺湖北出世，几时你落嚟香港啊？系咪？咪照顾咗你呢种新移民咯？ 唔系青年新政，本文前 咯。咁咧，喂，青年新政，你哋边个有收过出世？只系尤伟晶 收过 啫嘛，其他人冇收过出世。 仲有一样嘢啊，佢哋咁唔中意中港婚姻咧，要讲阿郑松泰嘅老婆 系蝗虫咯，系支那子宫咯， 理论上系噶。 喂，陈文话斋呢啲系支那嘅子宫嚟噶。不过由你一个香港的洋具插入啫嘛，系咪先？ 咁啊，你咁开心真系俾我？ 唔系啊，呢个系我根据用引述陈云嘅讲法啦嘛，系咪先？你呢个香港 哇，你都好熟喎、啊， 你呢个喺北京大学读书嘅香港洋具插入咗一个支那嘅子宫，系咪啊？ 第日你生出嚟，你都系蝗虫之后，你有起码有 50% 你嘅母系系蝗虫，系咪先？即系我哋如果你用翻跑马咧，你就计母系先啱嘅，系咪？ 系，因为只马出世嘅时候跟住马乸。学开步嘅， 都唔系最主要系咁样，因为咧马咧血统咧就跟母系嘅，因为父系咧纯粹系做即系 种， 去做鸭去配种嘅啫，啊系跟嗰个马嘅发展系跟母系嘅跑，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特朗普嗰度咧，我觉得我有个第二个角度可以大家研究下嘅就系、 是，你讲， 我有啲亲戚咧都喺美加嗰边住啊长大啦吓， 系， 咁佢哋认为特朗普个天才嚟嘅。 是啊，他那套呃到人嘛，因为其实美国人那边美加的人其实很单纯的。 是他们简单的。 突然间听到呢会觉得特朗普哇好厉害啊这个人。 不是突然间是很久的了，咁特朗普话说他曾经一段时间呢就破产咁滞噶啦，边缘就嚟死噶啦，咁样唔知佢点样碌碌碌碌碌，即系嗰啲故事我哋又都唔知啦，真定假亦都可能系只系传说嚟嘅啫。咁就喺大西洋城起咗间最大嘅赌场。 系。 咁所以呢好多年青人都当咗佢系偶像嘅，天才嚟嘅。 其实都系一样啦。佢即使特朗普踩上嚟，佢都话佢系唔使点筹钱嘅。佢因为佢由头到尾咧，佢当一个选举一盘生意。我哋叶普成都系当一盘生意，佢亦都系，因为佢做任何嘢咧，佢喺佢自己嘅酒店啦。啊开啦，跟住计翻个成，计翻嗰条数咧，就要找长租数啦。啊，譬如咧，佢做任何嘢嘅时候咧，就揾赞助啦，赞助咧就全部咧就收钱。 天才咯， 系。 所以佢实际佢嘅经费同佢实际嘅支出咧，虽然都大过，即系佢大过嘅，但系佢帮补咗佢好多钱，亦都话俾人听，佢当年嘅奥巴马系小额嘅捐钱而赢嘅，即系多人。佢就唔係，佢就利用曬所有做生意嘅途徑去揾贊助，去收錢賣廣告，揼呢個選舉嘅。所以喺好多人嘅眼中睇落，佢係唔一樣。 係， 明唔明啊？即係呢個人識揾錢。 即係我哋，即係我都話我哋外人好似望落去，咦喂，嗰個人傻嘅喎咁。係，但係話 喺美國人嗰個眼中未必係 傻嘅，個天才嚟㗎，可以 係。未必係咁睇，唔係即係佢係佢某一個方面佢係叻嘅。 係。 不過咧，如果你講到好多政策咧，首先 佢唔識。 我、呢個當然㗎啦， 係 啊。 唔係啊，佢係好危險添，因為咧一個推崇普京嘅人咧，我覺得佢絕對係會帶來災難。以前嘅陶傑就係呢種人啦，係咪？咁當然陶傑後屘都知道普京係。老实讲，佢黐两撇须就系希特拉嚟噶啦，系嘛？佢高啲、肥啲就系毛泽东嚟噶啦，系咪？咁啊，所以咧，佢一推崇普京咧，就我就觉得呢个人好危险。当然啦，你如果美国要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佢上台嘅啫，冇其他可能性噶啦。 哦，咁啊，肯定啦， 呢个肯定噶啦，即系佢一定系带来灾难啊！如果佢选到啊，到时咧，不过有个可能性就系啲楼会升得好紧要，因为佢咧当初佢系讲咗咧系会炒咗耶伦。因为耶伦去年加了一次息，他就要求炒了，他就说如果他选总统一定会炒了耶伦，跟着呢是会加大这个量宽的、速度，即是不是、加大这个量宽的规模和时间会拉长，来紧呢可能2020年之前呢都不会加息，甚至乎减回之前加那四分一厘，那即是说呢来紧全世界物业应该会升得一倍，包括香港太古城应该会35,000尺到。 哇，老鼠眼光。 老萧未买，所以咧老萧都仲系受害者。 哦，唔系，老萧十几年前已经讲噶啦，香港人分两种，一种叫有楼，一种叫无楼。 系嗱，有楼嘅人咧喺2000年至到2003年咧，系又系有两种嘅，系良性同恶性嘅，大部分都恶性嘅，冇乜良性嘅。不过咧，2004年之后咧，所有楼都系良性嘅，就冇恶性嘅，就系咁啦。咁啊。我哋讲翻咧，即系点讲咧？而家佢哋两个咬得咁紧咧，就睇下嚟紧呢场辩论。嗱，因为我其实好 九月廿今日系咪好似啊？ 听日啦，定系今日啦？今晚啊，好似系今晚，系今晚，今晚，今晚即系佢哋嘅夜晚，我哋嘅凌晨啦。啊，唔系，佢哋朝头早辩论 嘅， 好似系 应该朝头早嘅， 朝头早辩论嘅。嗱，因为美国咧，其实由金乃迪开始咧，电视辩论原来就影响到总统直接嗰个选，即系嗰个选民嗰种取向嘅。当年金乃迪就系因为电视辩论好出色，所以就赢到做总统。 系、当时系咁嘅。听收音机嘅人咧，觉得尼克逊赢； 系 睇电视嘅人就觉得金乃迪赢。 系 就系、是、嗰一次就系个分水岭。 哦，即系佢个表现可能临场嘅表现， 系佢个摆出嚟嘅表现，同埋仲有一样嘢， 就當時尼克遜係著錯衫嘅， 哦， 著一件啡色西裝， 哦， 一上到鏡就好唔掂， 哦， 哎，我哋呢個節目嘅質素因為你而提升咗， 冇錯， 係真係， 因為我未出世啊，大肥出咗世嗰段時， 我都未出世嘅，我都係睇紀錄片， 西裝還差啲啊， 我都係睇紀錄片， 咁拉拉鏈會唔會好啲咧？ 唔拉拉， 呢个系我个古仔啦， 梗系赢啦，不过都系雷同输啫嘛。 我冇讲乜嘢嗱， 我都冇讲 乜嘢嗱， 我讲嘅我赢。不过你自己含沙射影，你抽水抽到咁，我唔圆满你又唔得嘅。 多谢多谢多谢。 嗱，咁啊拉唔拉拉链咧，其实真系个人嘅选择嚟嘅，系咪先？咁我哋睇翻呢个叫做 自信心嚟嘅呢个系。 呢个系唔可以讲自唔自信嘅，有时即系嗰个叫做条件反射，系咪一时间或者嗰、那个构造唔同啲，生理嘅构造唔同啲吓。咁啊，我哋讲翻美国选举咧，即系嗰啲其实小角色，我哋唔好提咁多。咁啊，睇翻美国选举呢个真系举足轻重，因为咧影响嚟紧呢几年嗰个世界局势嘅。因为咧传统我哋嘅认知咧，共和党咧就系后边嘅军火商，吓民主党咧就华尔街嗰啲叫做 大恶 吓，大家都大恶嚟噶啦吓。咁你即系，但系咧今次传统嗰啲共和党金主咧又唔支持特朗普噶。因为咧，你而家布殊家族已经系摆到明唔会投俾佢啦。老布殊仲投俾老布殊话咪要投俾希拉里啊嘛。吓，佢话佢唔 qualify。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国要做三军统帅咧，呢个特朗普真系唔 qualify。佢真系企鹅嚟嘅啫，系咪先？咁但系如果真系俾佢侥幸赢咗，咁啊会出现啲咩情况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咧，唔会带美国去到战争，不过咧系会纵容两个恶棍更加恶。因为有即系点讲啊？以前就算你布殊就会出兵打齐佢啦，或者出兵叙利亚好乜都好啦，佢咧就一定系会同俄罗斯咧有默契噶啦。诶、哎，你搞捻掂晒佢咧，我哋奉行呢个差唔多锁国，即系咧唔捻理你中俄做咩坏事都好有鸠你噶啦。佢啊顾自己，佢嘅圣光都系咁 sell 噶嘛。我哋咧就唔好搞咁你咁多出边咩中东事务啦，唔捻关我哋事噶啦，系嘛？如果特朗普上台，我谂教宗唔可以入境美国，因为佢同教宗嘅主张完全相反嘅。吓，佢又要求即系监视啲伊斯兰嗰啲教徒啊，又话唔准嗰啲人入境啊，咁伦敦市长唔准入境啦吓，唔准去美国啦。教宗我谂都唔会去美国噶啦，因为亦都 无谓去啦， 亦都不受欢迎系嘛。咁啊，你见共和党嘅总统、前总统都出嚟撑，都出嚟反对。咁共和党里面传统嘅军嗰啲叫金主啊，嗰啲军火商一样系受害嘅啫。当时我就觉得你共和党里面咧都唔妥佢嘅，而且咧你里面嘅势力你系平衡唔到嘅，起码你啲军火商你搞唔掂啊，系咪先？你个政策一定系冇生意做嗰啲军火商，全部都冇噶。你 都唔出兵啦，唔出兵用边有？ 你就算唔系唔出兵咁简单，你净系直情咧系。将啲嘢外判俾俄罗斯搞，俄罗斯霸捻咗个地盘就唔轮到你噶啦，啲武器就买俄罗斯武器就唔系买你啲武器噶啦，系咪先？变咗洛奇公司第一个反台，系咪先？ 个肥仔恩会唔会玩嘢咧？ 肥仔恩就而家可能奥巴马喺佢落台之前搞鸠佢都未定， 搞掂咗佢先啊！ 系啊，先下手为强 啊！因为你而家喺大陆都话查嗰档嘢，又话帮佢手整子弹，系啊， 我系啊，有个女人啊，今日微信有微博有人传啊嘛，你喺中国咧，即系嗰个好好笑，嗰个好精彩，佢话咧喺中国啊，你放一个屁啊，网上嗰啲中国嘅网警都知道你喺边度放。竟然在中国成立一间公司帮金正恩研究核武器，那间公司是没有人知道， 做了生存那么久， 做了十年了，公安没有人知道，国安没有人知道，统战部没有人知道，全部吃屎那饭的，在大陆有什么理由不知道？当然是你默许的了，是不是？ 这个必然的了，是啊，但是怎会爆出来查，那查什么呢？ 是啊，这个被美国佬爆出来的嘛。 是啊， 美国佬就爆了一单这样的出来嘛，有个女人去搞一间公司，是吧，帮金正恩搞核试。 但是按照我们共产党是打死都不认的嘛，没那么嘛。 是啊， 那今次查啊。 咁冇办法啦嘛，通捻咗天啦嘛。嗱，大陆咧有一样嘢叫做逢亲通咗天嘅嘢咧就冇得掹嘅，未通天咧咩都冚得住。一到通天咧就冇得噶啦。 同埋大陆都惊嘅，你永远唔知道呢个肥仔金玩乜噶。 系啊， 佢癫起上嚟， 嗰、那个飞弹唔系向嗰个方向射射， 系啊，射转 射咗你真系大镬啦！ 人哋 你真系大镬啦！ 本身讲明系要先搞你北京先噶嘛。 唔系，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嗰啲武器未必准确噶嘛。佢唔系想射你嘅，屌佢系要射青瓦台嘅，点知射捻咗中南海？喂，佢唔想噶嘛，大佬啊，系嘛？ 意外嚟嘅啫， 系咪？ 哇！呢咁呢个意外都好劲喎，真系。 喂，有时啲嘢。调转咗啫嘛，个角度系咪？ 系咪嗰条肥仔傻噶嘛？系咪先？你话喂喂拉咗嗰个嘢，第日冇货冇货冇啊冇咁啊唔系啦，射咗先啦，咁都得噶嘛？佢咁谂得噶嘛？佢 系啊，仲有时个坐标嘅嘢，喂输入我明明输入青瓦台嘅，点捻知射甩咗中南海嘅啫？ 系咪？ 我都唔想啊，大妈啊， 唔系好似台湾嗰镬咁啫嘛？喺个船上面明明系演习，点知揿咗个真嘅嗰个射咗出去？ 唔系咯，佢唔知噶嘛，谂住玩玩下，哎呀大捻镬，射甩咗中南海。喂，你习近平系嘛？睇下系戏嗰阵时，听紧彭丽媛唱《血染的风采》，哇！突然间个炮弹飞捻咗埋嚟，系嘛？照计就唔会嘅，你中国都有防御系统噶嘛，冇可能由得人哋射噶嘛，系嘛？ 因为学你话斋，你冇理由噶嘛，你食屎噶，你都点可能喺度搞几年？搞十年 啊，做咗十年啦，嗰种嘢系啊， 系咪先？ 系啊， 系咪先？嗰啲喂呢啲军事机密嚟噶嘛，考大镬噶嘛？ 唔系，而家成个。大陸其實咧，明係即係表面上係已經反對金正恩，但實際上 我梗係兩兄弟，兩兄弟嚟噶嘛， 都係縱容佢嘅。不過咧，嚟緊如果你話真係美韓真係會喐手，可能對呢個金正恩實行斬首行動咧，其實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因為咧，其實佢哋點講咧？对付北韩可以出一招，其实南韩用紧噶啦，就系咧喺嗰个边境咧就广播过韩剧，同埋播嗰啲歌啊，播少女时代，啲人听到，喂，软性嘅嘢一定系好过硬性嘅。有一样嘢，我觉得咧，其实佢一路都可以仿效，就系咧，大家有睇戏知道啦，《赌城大亨》新歌传奇系第一集吓，就唔系第二集嗰、那个讲乱伦嗰个吓，第一集咁啊，嗰个新歌点样对付黄昌咧吓？就是发呢个叫暗花，出500万买黄昌人头，喂冚家都攞把刀斩住啊，有晒武培要斩黄昌啦，佢老母啊都十熟九头啊， 话要你都要死啦， 你都 要 死吓我啦，系嘛？跟住咧，阿陈佩攞刀就有晒武培，老豆老母都斩死晒，系嘛？喂，你只要好简单，任何人攞住金正恩嘅人头出嚟，有100亿美金，系咪？跟住咧，佢可以分佢个人独得50亿，另外嗰50亿俾你啲下属分。话俾你听啊，全个北韩啊，啲人都系攞住枪去追住金正恩啦，系咪先？第二，大量嘅粮食系嘛，怼喺嗰个三八线嗰度，唔系唔使派人啊，嗰啲叫做咩啊？炸鸡啊，好卵香嗰啲炸鸡啊，啤酒啊，乜卵嘢？跟住咧就不断派光碟，系嘛？少女时代好，乜捻都好，所有嗰啲叫韩剧掟捻上去。你睇啲韩剧，人哋啲男女主角几捻靓仔，几捻靓女，个个6尺高。你睇下你当兵，喂，你知唔知北韩啊？嗰、那个当兵入伍嘅条件啊，本来系150cm，而家降到145cm啊，因为嗰个叫做营养不足啊。145cm 点捻样当兵啊？ 145cm 唔够5尺。 唔够5尺啊！ 唔系佢而家本身人均系矮过南韩差唔多成8寸。 系啊，矮过一大截噶， 石都冇得食，系咁上下，大佬。 系啊，咁所以咧，佢根本系用软性嘅方法，充足嘅粮食，食之不尽嘅好嘢，跟住咧仲要，喂，你知唔知？北韓嗰啲咧，稍微有即係嗰個叫做官員嗰啲人咧，嗰啲髮型啊，個個跟緊曬啲韓星噶，係北韓出咗個禁令，係唔准剪嗰啲流行嘅髮型，因為嗰啲韓星係影響力好大嘅，呢、這個軟即係點講軟性實力係好撚強嘅，佢只要加大力度做呢啲嘢，係北韓不戰而亡噶啦，係咪先？加上你個青銀花係嘛，個個揸住槍啊，第一時間揾金正恩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可能唔使點樣打仗就可以。搞噶啦，啊！不过呢个要即系你韩，其实系要你南韩有决心先得啦，系嘛？你吓，与其下下受佢威胁，你不如先下手为强，搞捻掂佢啦，系嘛？真系唔使多噶，你只要将所有啲食物推捻晒三八线得噶啦。嗰啲军，哇！屌你咩？好捻耐未闻过咁捻香嘅炸鸡，系咪先？ 但系即系你系呢件事系可以影响你，甚至美国大选都有影响嘅，可以抌个炸弹过去就即刻有影响噶啦。 系啊。 所以而家你要估咧都幾難估，因為 嗰個民意調查嗰度咧，嗰個相差好細嘅，仲喺個誤差範圍以內， 全部都係以內嘅，即係選出嚟結果好難講，有時即係講唔埋。 讲唔埋呢次真系个，你睇下佢辩论之后会唔会有一边拉得开？ 除咗上一次奥巴马赢系比较即系拉得开，其实当两党嘅政治通常嚟讲都系两三争两三个百分。 哦，咁你一对一，你梗系叮当码头啦。 系啊，两三年因为 抛嚟抛嚟几廿个码，呢、這个就唔合理 的。唔系佢佢嗰次赢第一次奥巴马赢麦凯恩咧，其实都抛得好远下嘅，因为布殊直中落嗰啲祸根啊嘛，系咪先？咁今次咧照计咧，嗱呢下你民主即系、就是、民主党连任第三次咧系难啲嘅，因为过往咧好似只有共和党可以赢过三届，就系、是、列根。列根兩屆加布 加老布殊 係啦，之後咧就克林頓兩屆，跟住小布殊兩屆，到到克布奧巴馬又兩屆，變咗咧要連續三屆咧，好似民主黨好耐都未試過連續三屆， 戰後未試過， 戰後未試過係啦，即係戰前冇得講啦咁所以咧今次係有一個契機嘅，都唔係話完全冇機會，因為奧巴馬始終民望高嘛，都係未試過。到到而家就嚟就嚟卸任咧，都嗰個民望去到咁高嘅，因為佢真係做咗好多嘢咧。首先你收復咗布殊嗰個爛攤子先啦，第二佢係好多好多嗰啲叫做咧，即係不戰而屈人之兵嘅計策嘅。你起碼咧 呢樣做得好犀利。喂， 你俄羅斯真係俾你搞彎㗎，你呢個油價已經拖死咗俄羅斯。 咁咪即刻冇得惡㗎啦嘛，你就 係啊，你一冇錢就冇得惡啦。 水你冇得。 其實咧，如果而家睇翻轉頭咧，大陸係好唔想希拉里做的。 但是特朗普呢他们是应该想多想特朗普做多一 点。因为希拉里为什么呢，因为希拉里呢他这几年呢即是之前第一任奥巴马第一任要做国务卿呢 是 他点都学到奥巴马的东 西。哦是啊。 他真的怕呢他再继续是这样玩下去呢。 哦是啊。 真的一个不觉意一个不觉意逼埋个角那里没得转的嘛。 哦不过啦如果你讲返这样东西呢讲返用中国的角度看呢其实中国的灯的程度呢是远远超越老萧的。咁耐以嚟佢越唔想人哋赢嗰个呢人哋就越赢的。 包括香港啊。 台湾选举呢香港呢外国全世界都系㗎佢越唔佢呢尤其是佢嗰啲叫做呢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死下一个死下一个而家剩返冇几多个啦系咪即系你叫茉莉花佢嘅老朋友一个一个倒下㗎。是咪？咁我哋睇返啦台湾选举每一次佢唔想嗰个人赢呢嗰个就赢得越多。佢越出重拳对方对家就赢得越多嘅。係咪咁所以呢呢个中共嘅灯呢我觉得如果佢係最好佢出嚟帮叫做呢嗰个叫做特朗普拉下票啦最好。咁呢就大家就唔使担心啦、啊、可以就冇事啦。喂当如果一个中共为特朗普送上呢个咩呢、这个死亡之吻咧，系最好嘅结局啦，系咪先？啊，不过而家唔知道会唔会咁做啦。因为希拉里咧，佢哋系会延续奥巴马嘅政策嘅，你讲得啱嘅。一个重返太平洋，啊、重返亚洲， 肯定嘅呢、 啊。跟住咧，加强控制你而家搞掂咗越南、缅甸，下次搞埋你柬埔寨，搞埋你老挝，吓、啊。泰国啊，嗰啲跟住全部去晒美国度。 而家譬如美国佬，而家奥巴马其实个压力咧越嚟越大，因为咧而家竞选，佢哋好多时候都话，特朗普同埋呢个希拉里咧都话反对 PPT 嘅 ，PPT 嘅，因为佢哋要话保护佢哋嘅就业，但系打经贸战嘅时候，奥巴马而家亦都出声明，即系成个政府个党就话你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你入世嘅时候，你冇一样嘢做到嘅、 哦，公开全部反 走晒数， 公开以前冇公开讲过，但系而家呢两日就公开咁讲，其实亦都等于为希拉里做 拉票，帮佢拉票， 系啊，呢、這个系必然嘅， 一定嘅。你如果其实你逢亲一即系点讲，一个政策倾向共产党咧，你嘅一定有票嘅，即系你如果反对呢样嘢，一定有票嘅，尤其是你特朗普。喂，表面上就话会对中国点样强硬，实际乎你可以够胆即系公开赞扬普京嘅人，点可能会即系老实讲，一定系投共噶啦，一定系美共噶。 系啊，冇错， 呢个唔使讲啦，你一定系有个独裁基因先会即系赞扬个普京嘅，系咪先？咁但系美国人亦都好多好盲喎，佢赞扬普京咧，竟然啲民望都仲系咁高嘅吓，即系嗰个支持度都咁高啫。 有一样嘢，因为而家希拉里有问题，唔知佢健康点。 系， 因为早轮嘅就肺炎咗一轮咧，就停咗一轮噶啦。 其实睇副手嘅啫，其实都系睇副手。不过希拉里选呢个副手唔强嘅。 哦， 即系佢嗰个副总统人选 系 摆咗上台面，唔系一个政治明星，亦都唔系一个意见领袖嘅角色，变成咗咧。如果呢一个人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形象啊，同埋个样系强大嘅话咧，变咗人哋即系。挂咗个咪揾个副咯，系咪啊？除咗副咪到我咯，呢、這个世界永远都系。 即系有个副嘅顶住后备，够强嘅。 系啊， 最紧要后生。 系啦、啊，即系好似你咁，越来越似老萧啦，连做节目都一样咁多咳嗽声，系嘛？同老萧一样， 唞大气啊！ 唔系呢个咳啊，唔同嘅。 唔系我咳，即系你好似老萧咁做新节目咁啊，最新消息就条马佬系咁咳噶嘛？你而家越来越似老萧啦。 系咩？ 系啊。呢一节差唔多啦。 呢一节差唔多啦，咁我哋有冇其他嘢补充下要？ 睇下两位会变咗阿索罗 B 咁做咗常任永远嘉宾啊，跟住坐喺度。 睇时间安排啊。 因为咧嚟紧咧，我哋睇下，希望两位有时间就上嚟客串下啦。咁我都慢慢都、okay. 都淡出噶啦，都可能安排多几个嗰啲师，即系嘉宾上嚟。咁我睇下之后都拣啲时间啦吓。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翻嚟再倾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